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语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21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请写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，可以过以佛实力性空，与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讲习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。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性空，可以过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性空，与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讲习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，可以过以佛实力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讲习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性空，可以过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 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讲习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 江西，杭州舍姓，杭州舍姓姓阔。还有过，以杭州舍姓姓阔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江西，由此故说，以无往事法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往事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，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讲起无妄事法，无妄事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事法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胜一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，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，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讲习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往事法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往事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讲习无往事法，无往事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往事法性空，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讲习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往事法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 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？降喜，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于彼苦集灭道上帝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？降喜，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于彼苦集灭道上帝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降喜，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性空与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？降喜，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与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。降喜，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性空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？降喜，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。 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：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黑过：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：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黑过：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：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黑过：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：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黑过：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讲习：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黑过：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讲习：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黑过：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 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师尊，云何以无往事法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发。降息无往事法，无往事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往事法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发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发。请息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发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无往事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发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往事法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往事法恒住舍性。请写无往事法，无往事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往事法性空，与无往事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往事法恒住舍性。请息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无往事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息由此故说，以无往事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往事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往事法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请息无往事法，无往事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往事法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讲习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往事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之智，消息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喜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讲习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恒住舍性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妄施法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讲习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 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清晰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道相知，一切相知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道相知，一切相知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别境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讲解：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清晰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道相知，一切相知性空。可以过，以道相知，一切相知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清晰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 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清晰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，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讲习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舍尊，云何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清晰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过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讲习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讲习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，与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桌。讲习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桌。清晰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智， 一切相之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江西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降息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回过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强袭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性空。黑过，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之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降息，一切智、一切智性空。何以过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降息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性空。黑过，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降息，一切智、一切智性空。黑过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 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空法。请喜，一切智一切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共法。讲解：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诸舍性。讲解：一切智一切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与无妄识法，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诸舍性。讲解：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，与无妄识法，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诸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讲解：一切智一切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性空，与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讲解： 道相至，一切相至。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，与一切智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道相至，一切相至。师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降息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写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降息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降息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智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降息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。黑锅，以道相至，一切相至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123。